神秘之後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今日咧又轉咗新地方啊。咁咧就即係鋪排又有即係少少唔同啦。咁而家我哋三個對曬個鏡頭啦。咁就唔會偏袒任何一方嘅。 不嬲都冇偏袒啦。 呢句我唔識接，突然間真係打咗 啊！即係都好神秘啊！ 冇錯係啊！阿台長咁快出招咯，已經。 梗係啦。即係考下你哋啲應變能力啊嘛， 美國。 咁就搬喺新地方咧，就首先即係恭喜何故啦。咁喺樓下咧，其實就有間麻辣火鍋店嘅。 唔止啊，喺條街上面有好多間好正嘅嘢噶，不過都唔係聽眾希望聽到嘅嘢嚟嘅。 哦，呢個得 OK。你哋咁既然咁自覺，我哋就進入今日嘅話題啦。 冇錯， 係 啊。 今日話題咧就係敦煌。咁一聽到我名咧，即係呢個俾你嘅信息嘅時候咧，咁兩位都冇乜意義啊嘛，基本上。 唔係好奇咁解，我哋都有少少明白嚇，因為通常啊台長佢揀題目咧，每次揀題目咧都係應機嘅，咁你可唔可以講俾大家聽，你點解會喺今次揀呢個題目咧？ 你幫我講咗先啦，我睇個題目咧，我突然間我諗起一個我好中意嘅日本作家井上靜，佢有一本代表作就係叫《敦煌》。我嗰本書其實我曾經擁有嘅。邊位借咗我呢本書嘅朋友？ 自動投案， 你快啲還啦！我唔排除可能性有搬 office 嗰時唔見咗，但係呢本書我係當年，因為我大家知道我係睇咗井上靜老師另外一本書先寫咗《孔子無雙》啊。 唔係你嗰個版本係中譯本定啊？ 係中譯本。 台灣中譯定係台灣內地中譯咧？ 台灣繁體字嚟㗎呢啲。 OK， 唔係佢繁體字同簡體字嗰個都係。唔錯嘅，嗰、那個都出名嘅，認得。 還書啊，記住。OK， 唔錯。OK， 嗱就即係井上靜嗰本《敦煌》咧，我諗大家就真係好似何故講，真係要睇睇。係 啦， 一本即係即係佢嘅歷史小説嘅代表作之一。 係冇錯。 亦都曾經改編拍咗做電影，嗰時都去咗中國嗰度拍嘅。 電影我唔係咁中意，你問我。 我都去過佢嗰個紀念館啊，喺即係東北嗰度咧，佢敦煌嗰度咧。就有好多資料嘅，因為佢初初去寫呢個敦煌嗰時間咧，我諗佢係都好嚴謹、好認真，咁亦都咧即係好多個東山魁夷咧嗰啲畫咧，都喺佢個紀念館嗰度咧嚟去登出嚟嘅。 係啦，嗱，至於點解我會揀呢個題目咧，就大家而家睇睇呢段片先，一睇咧，我相信就可以即係有個解釋嚇。 And so we were very fortunate because we were asked to develop this model for what we felt could be an absolutely revolutionary tool for interpreta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se caves. This 360-degree 3D visualization environment was developed. And that was really with the vision that this would be a very powerful say strategy for strong, let's say,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a sense of, let's say, embodiment of being present somewhere. So this was also seen as a very powerful means of sort of working towards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these caves by creating a virt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aves that would also have a very powerful educative function and. Actually would even enhan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al visit to the cave. 首先要介紹一下咧，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咩 project 咧？其實咧，大家如果有留意書展，啱啱喺上個月咧過咗書展咧，佢有一個展覽 喺三樓嗰度嘅， 係啦，就係一個咧就係敦煌嘅莫哥窟 3D 嘅重現。咁其實咧，呢一個係一個香港城市大學嘅 project 嚟嘅。咁咧就冇睇過觀眾，或者甚至唔知道有呢件事嘅觀眾咧，你唔需要擔心，因為咧呢一個展覽咧係2014年咧會喺香港係比較長時間去做嘅。咁點解即係固然敦煌本身自己即係呢個題目本身已經好值得係神秘之類去講，但係點解今次有咗呢個展覽之後咧，我覺得更加需要去做咧？第一樣嘢咧，頭先嗰個片段咧，其實唔係講得好詳細嘅。佢係話到咧，就係因為而家敦煌嗰個壁畫咧，係可以一個透過一個 3D 嘅數碼技術咧，係將佢以一個電腦嘅形式重現俾大家。咁入邊咧，其實係可以做翻我哋前幾日講過嘅所謂虛擬現實喺度嘅。 頭先你見到我咪戴咗一啲即係嗰個， 嗰、那個係嗰、那個係虛擬眼， 嗰、那個係 眼鏡嚟嘅， 嗰、那個好輕騎啫。上次你嗰集嗰個成個頭盔咁樣相比嘅就好簡單啦。 係啦，嗱佢其中一個可以做到咧，就係咧佢可以抽咗入邊一啲圖案或者公，即係我表達得唔好 啦，人像啦， 人像出嚟咧， 係啦， 係將佢加以數碼化嘅一啲再重現。而做咗啲動作出嚟嘅， 咁最簡單就喺壁畫上面嗰啲啲女士嗰啲嘅跳舞啦。咁佢中間佢，因為我冇睇到，但我睇到啲介紹嘅文章就講話，佢可以模擬翻嗰陣時嗰啲即係喺半空之中跳舞嘅嗰個動作咁樣，甚至乎你可以用佢共舞添嘅。 係啦係啦，你共舞就留翻俾你啦嚇。咁咧就嗰個跳舞嗰度咧，其實係可以講多少少。嗰個係咩咧？就唔可以單純咧，你透過睇呢啲壁畫咧去做一樣嘢。咁仲要加埋少少所謂嗰啲research 嘅，即係研究咧，就係當其時究竟跳過啲咩舞？咁就揾翻，譬如喺北京嘅舞蹈學院嘅舞蹈員咧，就可以即係做咗一個 模擬翻佢， 模擬翻出嚟。咁你就可以理論上好似做咗頭先阿何故嗰樣嘢，就係話如果佢跳到一個 係嘅 動作出嚟，咁你就可以喺身在其中，你可以睇啦，甚至可以 同佢共舞啦， 係啦。咁呢個你跟住就問啦，咁 3D 咁純粹咪一個觀賞嘅作用咧？我話聽唔係。嗱、那個原因係點解呢？因為而家喺敦煌特別係莫哥窟嘅呢啲洞穴咧，越多遊客入去咧，基本上開始已經負擔唔到啦。入邊好多畫啊，好多塑像啊，或者嗰啲其他嘅文物咧，即係如果唔經過一啲好花錢嘅處理咧、事實上咧，如果再吸引遊客入去咧，基本上就慢慢就即係會 淡咗， 唔係淡啊。 其實冇曬添啊！ 冇曬添啊！ 俾佢侵蝕咗。 唔係咁講，第一個問題咩先？因為始終唔單止有氧化作用啊嘛。其實就算我哋要呼吸咧，我哋噴出呢一個嘅二氧化碳或者其他嗰啲唔尋常嘅濕度咧，都會對呢啲咁樣嘅歷史文物好大嘅破壞。 第二樣嘢係影相， 係閃光燈啊，係啊，即係閃光燈呢個摧毀性咧，啲人都好多人都話唔明，我閃燈關佢咩事啫咁樣。 喺兩個月之前咧，都香港都有批人咧，就上過去又拍紀錄片，同埋做咗好多活動嘅。咁但係咁佢都提出咗話係而家你去睇洞咧，你唔能夠自己幾個人即係單獨咁去㗎啦，一定要完全係俾佢哋安排。因為佢每一個洞咧，就你唔係就咁就可以就咁 walk in 入去咁樣嘅，因為佢對於依、這個嗰、那個。敦煌裏面嘅嗰個保護咧，就而家就係睇得好緊啊！因為可能之前咧，即係泰國冇乜紀律咧，就係做得好一個好大嘅破壞。而家發覺咧，一定要亡羊補牢啊！ 呢個破壞我諗都成百幾年嘅，即係成從有1900幾年嗰陣時開洞 先， 即 係 揾咗嗰扎 敦煌文獻 出嚟之後咧，就搞過好多鑊噶啦。 嗰個唔 係叫咩？嗰個直頭係偷添啊！偷竊到 嗱呢一個問題咧，敦煌文獻咧，根據歷史咧，其實咧就呢個喪權辱國嘅。點解咧？求其揾啲馬蹄鐵，又可以幫你換走咗幾箱書啊！跟住另外又求其揾啲所謂啲珠寶，連絲綢都攞走埋。 有好多啲像咧，直頭冇咗個頭噶嘛，就俾佢斬曬啲頭咧，拎咗去外國 嘅。嗱，嗰個成個過程本身咧，就即係幾次奪寶奇兵嘅。不過成個過程我哋唔講，因為嗰個就大家自己睇 戲都啊，睇戲都 多多啲名詞都睇到。但係頭先嗰個咧講一啲破壞咧，其實我可以舉幾個例子。有一啲墓咧，佢譬如佢開咗出嚟之後咧，我記得唔知係咪嗰啲戰國嗰啲啊？佢係原來見到初頭一開嘅時候咧，係見到仲有顏色 嘅， 開咗即 係 第一日咧冇曬㗎啦， 氧化咗啦， 冇曬㗎啦。試過有啲點樣咧？ 你空氣氧化啊嘛， 有啲紙開咗之後係散曬， 係啊， 咁所以咧，佢其實呢啲保護咧，唔係好似我哋一般人想得咁簡單。佢第一樣嘢，佢一開掘出嚟新嘅咧，你固然喺而家呢個科技咁先進嘅時代咧，可以即刻盡量補救，但係長時間咧一樣係即係相當之難嘅。第二樣嘢，如果作為一個即係遊覽嘅景點，更加大鑊，即係差唔多咧，即係除非你有好多錢，或者嗰個遊覽本身係即係嗰個遊客自負咧，即係補即係俾翻錢啦，否則咧基本上係要用公家錢係做好多投資先至可以保存到嘅，因為第二樣嘢。第三樣嘢點解會有呢、這個即係我特別要強調呢個 project 本身係好有用咧？就算俾你去到啊，以敦煌淨係莫哥窟一個咧，基本上你睇唔曬嘅。 嗰度係幾百個洞， 冇錯。 入面每一個洞入面都有大有文章，或者好多嘢你值得研究，或者今日我哋即係會講少少，特別係譬如涉及到咩咧，就是、物中嘅問題。嗯 你最少要需要接近係兩個禮拜嘅時間，至係會好即係 不能走馬看花， 不能吞做咁樣。 係啦， 睇睇咁 樣。第四樣嘢點解我今日會講呢，就係、是、其實近年在敦煌入面仲有新發現， 有好多我懷疑好多洞都未開， 我懷疑發現到，我懷疑仲有一啲到今日2013年都仲有一啲可能仲有一啲新嘢復掘到出嚟，而可能令到我哋有少少即係詫異。 係啊，咁同埋你一講起敦煌咧，咁、敦煌有好即係喺神秘學裡面講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位嚟嘅、因為佢本身咧就即係當你一講中國文化。一路向西的話咧，嗰度就是一個起點嚟 嘅，絲綢之路。 咁咪向西啦，西域噶嘛。 咁佢係河西走廊嘅，都算係一個嘅起步點嚟嘅。 佢係建立絲綢之路嘅呢個之前嗰時，佢係出去西域嗰時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地方嚟嘅。咁而且都亦都係好多時都嗰啲遊人都係咁講嘅，就話你去到敦煌咧。咁你就會知道咧，你要回頭望一望你自己嘅祖國噶啦，因為嗰度已經開始出去噶啦， 因為過少少就陽關啦。 更重要就係呢一個係同昆崙山咁近呢一個嘅，由西王母開始嗰系嘅昆崙文化咧。 你講呢個其實幾得意，因為入邊其實係有西王母嘅一啲痕跡喺度。 所以佢敦煌裡面 咁樣崇拜添啦，有啲嗰啲小飛天嘅嗰啲女性咧，唔知係仙女定咩嘢咧，其實好多係崇拜西王母噶嘛。 唔係唔止。佢係裡面佢牽涉到一啲好多人研究咧，你如果就係睇佢啲壁畫，你就都可以睇到咧東方同埋西方嘅嗰種信仰，或者就算係對佛教啊，或者啲先道嗰啲有一種影響嘅嗰啲信眾咧，佢畫出嚟嘅畫，你都睇到一種分歧。咁啊，從中你會睇到咧，佢喺吳哥，即係喺呢個敦煌嗰度裡面咧，好多唔同嘅嗰洞窟裡面。有好多留翻落嚟嘅壁畫嘅遺跡咧，你會睇到有唔同嘅時期，有唔同嘅人種或者唔同嘅畫家咁嚟去畫嘅，咁啊相當之大嘅一個寶庫嚟嘅。 咁所以咧，即係有新發現嘅話咧，基本上我諗咧就即係遊客就唔好諗住你自己就係睇到啦，因為嗰個情況咧就好多時都係官方就會。控制住嘅。 係，仲有一樣嘢，我都要，因為呢個係台長一直都仲喺度威逼緊我，我都仲未做得到嘅，就係嗰有位黃孝文先生咧，咁佢係呢個中國探險學會嘅嗰、那個即係主策人嚟噶嘛，咁佢係曾經咧做過一個好大嘅研究啊，同埋佢即係好多年咧嘅研究咧就係、是。從敦煌嘅再以西嘅嗰個成個嗰個沙區裡面嘅嗰種水流嘅分布啊，同埋嗰啲衛即係咁多年以嚟嘅嗰啲衛星嘅嗰種追蹤嘅嗰啲圖片啊，即係揾呢個嗰、那個叫做成個沙漠裡面嘅水源同埋佢嗰個叫流動嘅嗰種咁嘅路線咧，因為佢係發現從敦煌嘅再以西嘅嗰個大嘅地方嗰度咧，以前佢哋係想引證咧係曾經係一個海洋嚟嘅。咁而呢個咧就係亦都， 你諗下幾得意喎？海洋變沙漠， 海洋變沙漠嚟嘅。咁佢都有一個提過，佢話其實佢話你去到沙漠嗰度咧，佢有個啲探險家咧就有一個説法嘅。佢話喺呢個中國呢個沙漠裡面嗰度咧，每一粒沙都有個故仔嘅。等於喺個佛學裡面講咧，就係、是。一粒沙都是一個天地嘅，咁所以佢呢個係一個裡面咧，即係充滿咗神秘嚇，同埋係有好多裡面有好多古代嘅一啲遺跡咧，係需要發掘嘅。 係呼應你頭先你個問題咧，嗰個地方有可能就係祝融咪共工當日嗰場戰咯，所以突然間啊，共工又唔好老皮，一輸咗一撞冧咗，就可能咁樣就倒轉曬嗰個地方嘅地理環境啦。 我諗無論點好啦，即係如果話即係好着意一定要聽神秘學嘅內容嘅觀眾咧，其實咧就我哋當然會講，但係咧我建議咧，即係你如果你覺得係純粹考古嘅興趣啊，對你即係冇乜特別嘅觸動或者吸引嘅話咧，你去到你就 feel 到，你就感受到嗰種即係 主笔不 嘅力量， 都系睇下井上靖老师嗰本《敦煌》，睇下佢嗰个嘅主角徐君嗰几年嘅风土人情咧，都好吸引噶啦。 系啦，嗱，除咗头先我哋讲嗰样嘢咧，就即系不得不咧提一提呢个城大佢即系呢个 project 佢起名本身咧，亦都睇到嗰、那个。即係人士嘅功力啦，因為你睇到咧，佢呢個名係 Pure Land 嘅，就係 淨土， 淨土 係啦。 咁點解係淨土呢？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喺莫高窟入面嘅壁畫或者係呢啲塑像咧，其實涉及到淨土嘅呢一啲嘅內容咧，係相當相當之多嘅， 係 咁嗱，其實咧我就冇呢個能力去解釋呢樣嘢，因為我都立過啲書，但係就唔係講得好。但係我俾少少提示咧，我覺得係涉及到咩咧？就係、是、當年咧喺即係特別係去到呢個莫高窟嘅高峰啊，即係最多人入去供奉或者係去 朝聖啊， 做呢啲咁嘅藝術品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淨土嘅信念咧喺當其時係反映係當其時社會嘅普遍信仰嚟嘅。咁呢個又涉及到咩？另外一個咩問題呢？就係所謂嗰個尼勒佛嘅問題。入面呢應該我盡量俾啲即係畫大家睇啦。譬如其中有一個呢係翹腳嘅一個咁嘅佛像呢。 佢做像。 而家你阿何故做俾大家睇啦。 睇、okay, 唔到㗎啦。 唔係咁翹，唔係咁翹。咁嘅。即係咁樣。唔係乜乜。你跟住。係啦咁樣。嗰、那個咧其實就係尼勒佛嘅一個 pose 嚟嘅。 佢而家有一個大象嚟喺度做緊出嚟。 係啊係啊，唔知睇唔睇到啊？總之頭先佢做過啦。 一轉頭個台長喺第二節都再示範一次啦。 佢尼勒佛嗰個信仰咧，就而家應該多啲提及，同埋我哋可以揾專題講嘅，因為好多時即係尼勒佛有兩樣講嘅。第一咧就係尼勒佛幾時翻嚟咧？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大家要研究嘅契機嚟噶嘛，亦都引申咗我哋好多歷史事件啦，八年教嗰啲事件啦。第二就係尼勒佛，佢當年咧，即係2500年前咧，佛陀在身個時期，佢係出現咗噶啦。咁而佢個身份已經咧，而家好多考古學家都認定咗佢一個大秦人嚟嘅，即係固然之係一個希臘人嚟， 羅馬。 古希臘人嚟嘅，咁呢個就係相當之有趣嘅，就將你嗰個嘅佛經裡面仲有好多啲，我哋係講研究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喺東方同西方嘅裡面嘅喺嗰個區域咧，有好多交流，甚至好多人種咧已經喺嗰時已經曾經結集過嘅咁樣。 係啊，頭先何姑啊，唔係阿紀路講嘅就係一個神話嚟啦。但係如果從即係歷史嘅事實係可以點講咧？因為我始終覺得咧。呢、这個彌勒佛呢一個名咧 ，Mitraya 呢個名 ，Mitraya 呢個名咧，好可能係同尼賽亞有關嘅 ，Messiah。咁呢個信仰本身咧，即係而家到去揾嘅時候，究竟喺嗰個源喺邊度咧？其實就好可能喺伊朗。咁頭先你講嗰度啦，即係佛去咗幾個地方，一係就即係一路向西。一路去到，譬如係耶路撒冷啊， 都得㗎啦，去到 羅馬咁。但係佢唔係淨係去嗰邊，佢有透過印度又去翻嚟中國嘅喎。咁所以其實嗰個信仰本身咧，即係淨土加尼勒佛呢個信仰咧，就導致到好多嘅人咧喺當其時係一啲即係特別係戰亂嘅時候咧，係相信呢個尼勒佛再即係重現嘅時候咧，實際上係等於。在呢個猶太古有講過個尼賽亞嘅蟲，即係 救世主， 救世主翻嚟 咁啊！而且喺敦煌裏面有好多嗰啲壁畫咧，就係喺應該六世紀嘅嗰一批咧，裏面咧就係大部分咧有得壁畫，其實基本上就係喺一啲經書裏面，譬如係《法華經》啊、《法華經》啊，即係大家講《法華經》啊，《無量壽經》啊嗰度咧，就將佢咧就變成。一個壁畫咧，係將呢個經文咧係呈現出嚟， 用故事形式嚟表達出嚟。 頭先咧就阿基路講嘅，用一個好淺化嘅方式講啦。咁但係咧，即係都不妨去介紹俾大家，因為入邊譬如有好多術語啊，譬如話咩叫變文啊、變相。頭先你講變相就有少，實際上原來就等於我哋今日講 anami， 即係嗰個就等於我哋啲動畫嚟嘅。即係你聽落去好難好難理解，但係其實就係佢將咁多幅即係不同嘅呢啲動作。將佢連貫上嚟，你一睇落去咧 ，animation 嚟嘅 ，animation 嚟嘅， 係你只要 耐嘅， 你只要佢用一個方法，咁如果我哋現代嘅方法咧，就係用可能就破壞文物咁啊，影相啊，影相逐幅逐幅影完之後咧，然後你曬成相片，你用一個叫 flick 嘅效果，翻嘅效果你就會睇到，尤其是好多飛天嘅嗰啲景象咧，你會睇到佢嗰種叫 嗰個天女點樣變啊？從花變做一個天女，咁嗰個過程係真係好似動畫咁樣係呈現出嚟嘅。 嗯，咁變文就係、是、其實就係呢啲即係所謂an army 嗰啲上面嘅文字嚟嘅， 解讀 解讀嚟嚇。咁所以嗰個咧，其實咧就係、是你可以講咧，實際上當其時普及文化記錄。 嗯， 但一個係古代，即、就、係、是、我哋喺好多好多年前古代文化記得落嚟嘅，透過一啲即係壁畫或者文字記得落嚟，當其時普通人做緊啲咩嘅？ 嗯哼， 甚至乎佢個閱讀嘅方法咧，其實都算係嗰陣時較為容易啲去理解嘅。因為如果唔係的話咧，其實大家接收唔到啲信息嘅應該。 嗱咁仲有一樣嘢咧，即係當然要講講啦。就即係我諗聽呢個節目嘅朋友好多都係學識相當之豐富嘅人士嚟嘅。咁但係咧，起碼我哋都要提一提，即係究竟敦煌喺邊度？點即係呢一個莫哥窟佢幾時發生？即係維期幾耐咧？其實好簡單就係咧，敦煌就喺甘肅省。係 啦，古代又叫瓜州。 係啦，嗰度咧就係實際上係絲綢之路其中一個重鎮嚟嘅。咁你出咗嗰度咧就。頭先我引咗一句啦，就西出陽關無故人啦，即係你去過咗嗰度咧， 係啦， 咁跟住就實際上就已經去咗番邦噶啦， 去咗西域嘅啦。 咁正因係嘅，好早之前呢個都係番邦嚟 嘅， 只不過去到呢一個極為唐嗰陣時， 個領土之喺出邊。 冇錯，係啦。 咁但係咧就學古都講得啱咧，因為當其時即係曾經何時咧試過咧就呢個係西藏嚇，當其時嘅吐蕃咧係打到入長安嘅。 冇錯，係啊。 咁所以嗰度咧，實際上都係屬於呢、這個即係 邊陲地方嘅 番邦嘅勢力範圍。 所以嗰條線啊，成日境界成日要轉嘅， 成日轉嘅係嘛？咁、但係咧就嗰度咧就好彩啦，啱啱有個綠洲咁樣就過少，所以嗰度有人聚居，即係變咗人下個敦煌啦。咁但係周邊咧就其實有好多山同埋懸崖嘅。咁嗰度咧就即係啱啱有一個好長同埋都幾高嘅懸崖咧，就做咗呢一個叫莫哥窟。嘅地方，咁係點樣？就喺個懸崖上面，一間我俾啲相大家睇，就作咗好多好多個窿啊！咁跟住啲人咧就點樣入走入去做參禪啊，或者做咗 修練啊， 放啲經書啊， 放啲經書咁樣。嗱，實際上一諗起咧，有啲似死海古卷嗰個 case 嘅， 其實好接近嘅呢個。而家仲要頭先我點解可能大家都好奇點解個地方叫瓜州咧？因為就喺春秋時代咧，話嗰個地方咧係出產呢個名瓜。咁後屘啲人就問啦。是咩瓜呢？ 哈密瓜， 呢個唔係嘅，唔 講笑嘅，講有哈密瓜， 哈密嘅 新疆 嘅米啊。但係呢個其實有一個好奇怪嘅，留下一點啦。而家係夏天啦，我哋成日有傳統智慧話夏天食瓜，即係夏天菜唔夠靚咁啊。但其實中國其實唔係咁盛產瓜嘅，瓜呢樣東西咧，其實係由呢一個嘅西方傳過嚟。而當地頭先同你 都係啦，番茄。 佢嗰個地方嗰個綠洲咧，其實係不斷走嘅。曾經如果根據史實當中咧，一個曉走嘅綠洲嚟嘅。 呢個係流難嗰個啊，你講嘅羅富博嗰啲。 都接近係嗰個嚟嘅，古代嗰陣時。所以喺春秋時代，佢嗌呢個地方叫做瓜洲，就係話，因為喺春秋時代嗰陣時，啲人食唔到瓜嘅，係得嗰個地方先有。而嗰啲瓜咧係好神奇，好難先食到嘅，所以。好神秘嘅呢啲， 系啊，咁嗱，嗰、那個時間係幾長咧？咁最早即係發現咗喺呢個即係莫哥窟嗰度咧，就係、是、呢個公元366年，咁應該大概南北朝嘅後期啦嚇。嗱、但係呢個仲要講一講咧，其實咧成個敦煌係好多好多嘢嘅，亦都唔止莫哥窟嗰度有，但係以嗰度最多，同埋啲嘢最特別， 最統一。 唔係，其實唔同，因為好多好多唔同嘅嘢。依家我第二節會講講，即係近年有一個好咩重大嘅考古發現。但係咧，其實喺周邊嘅地方都有好多，去到新疆都仲有。咁譬如你其他龍門石窟咧，嗰啲仲有，有一啲又係有 類似 嘅好多嘅。咁但係咧，就以莫哥窟嗰個咧，係作為一個即係最有多完勝同埋咧個歷史記錄最長，因為佢由呢、這個即係366年一度去到元朝，都仲有人開始走去嗰度。即係去掘啊！即係去搞嗰啲咁嘅 整個 新嘅 嗰個修練 或者另外就係呢啲喪權辱國嘢咯，又係1900年突然間頭先我所講呢個敦煌文獻，咁就好多佢哋應該覺得係最正嘅嘢，而家又散失於全球最大博物館裏面，所以變咗個知名度係變成咗即係國際性，就唔係淨係一啲淨係可能係亞洲區出名嘅嘢咯。 嗱呢樣嘢我有少少量睇嘅，因為點解咧？即係頭先如果你講話當其時咧有啲唔係。搶走咗啦，唔係我唔係話佢搶得啱啊，即係同埋都有啲破壞啦，即係好多破壞啦。但係咧，如果啲嘢留翻曬喺中國， 過唔過到呢個文化大革命咧，就好大。 呢個問題啦，呢個問題我就會好中立咁講嘅。總之就係我哋即係中肯啲咁講，就係因為俾一啲外國嘅識貨朋友率先就1900年左右嗰十年之間就帶咗去外國，悉心擺存咗喺唔同嘅博物館裏面，咁咪普及性提高咗咯，亦都變成國際性嘅一個議題咯。 咁講啦，嗱，當其時咧，啲人當然好嘈得好緊要啦。但係問題就係你去到而家，即係呢二三十年咧。其實啲文獻都公開啦，你唔係一定話要去到嗰度去做，咁你譬如喺網上你都睇得翻曬，即係基本上冇人唔俾你睇啦，係咪或者點樣都好，但係咧同埋嗰個數量本身咧，因為係到即係近年都仲有得掘啊，咁變咗其實你睇到哇真係多得好緊要，佢多到點樣咧？佢多到我覺得咧，佢完全基本上係揮低咗呢個梵蒂岡同埋羅馬，即係羅馬嗰啲。唔係安哲羅嗰啲啊，因為睇嚟睇去最 sister 嗰個係嗰扎啫嘛，但係嗰啲多到你話我一睇哇咁鬼勁嘅，多到你都即係 啲文化產物 啊，仲有東西方又齊曬啊嘛，道家又有，佛家又有， 係啦嚇。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喺第一節完之前要講埋啦，就係基本上咧就係喺近年咧，其實發現得比較多新嘅嘢咧，就喺莫哥窟嘅北區。以前一路咧，其實就喺南區嗰邊嘅。咁應該南區同北區嗰分別，我俾啲即係想大家睇啦。但係北區度咧，就原來一路發現仲有新嘢掘。我唔知掘到依家咧，即係嗰、那個 係邊啲人去掘先？ 咁啊，梗係官方嘅考古學家啦。唔通你同我掘咩？ 唔係啲好重要嘅呢啲， 你同我掘就唔止咁啦。 而家好多盜墓，而家好多 好深 嘅。係啊，而家有好多啲盜墓同流派嘅人噶嘛，有啲真係高手噶嘛，在民間噶嘛。 係啊，嗱，咁我唔好理佢啦。咁但係你就會問啦，喂，近年掘到啲咩新嘢出嚟咧？咁呢個新嘢咧，我第二節翻嚟就即刻話俾大家聽。